你好，我是卢炳胜。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从小工到专家，聊聊测试执行环境的架构设计。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介绍了 Selenium Grid 的基础知识以及如何搭建 Selenium Grid。现在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已经非常清楚 Selenium Grid 的作用，主要是承担测试执行机器的角色，被用来执行实际的测试工作。但是实际工程中的测试执行环境往往更复杂，而测试执行机器也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我们还需要控制发起测试的 Jenkins， 并管理测试用力执行和结果显示的系统。同时为了更方便的与 CICD 流水线集成，我们还希望不同类型的测试发起过程可以有统一的接口。那么从今天开始的两篇文章，我将由浅入深的和你聊聊测试执行环境中的基本概念以及架构设计的思路。我先和你说说什么是测试执行环境。测试执行环境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测试执行环境单单指测试执行的机器或者机群。比如我在上一篇文章从小作坊到工厂，什么是 Selenium Grid， 如何搭建 Selenium Grid 中介绍的 Selenium Grid 就是一个最典型的测试执行集群环境。广义的测试执行环境除了包含具体执行测试的测试执行机以外，还包括测试执行的机器或者机群的创建与维护，测试执行集群的容量规划，测试发起的控制，测试用力的组织，以及测试用力的版本控制等等。因此广义的测试执行环境也被称为测试基础架构。而我在测试基础架构这个系列里要和你讨论的是广义上的测试执行环境，也就是说我会和你重点讨论测试基础架构的概念和设计。如果你是在一些小型的软件公司做测试工程师的话，可能并没有听说过测试基础架构这个概念，或者也只是停留在对其的一知半解上。但实际情况是，无论小型的软件公司还是中大型的软件公司都存在测试基础架构，只是在小型的软件公司，由于自动化测试的执行量相对较小，测试形式也相对单一，所以测试执行架构非常简单，可能只需要几台固定的专门用于测试执行的机器就可以了。那么此时测试基础架构的表现形式就是测试执行环境。而对于中大型的软件公司，尤其是大型的全球化电商企业，由于需要执行的自动化测试用力数量非常多，再加上测试本身的多样性需求，测试基础架构的设计是否高效和稳定将直接影响产品是否可以快速迭代发布上线。因此中大型的软件公司都会在测试基础架构上有比较大的投入。一般情况下，中大型企业在测试基础架构上的投入主要是为了解决以下这几方面的问题。第一，简化测试的执行过程。我们不用每次执行测试时都必须先去准备测试执行机，因为测试执行机的获取就像日常获取水电一样方便。第二，最大化测试执行机器的资源利用率，使得大量的测试执行机可以服务的形式为公司层面的各个项目团队提供测试执行的能力。第三，提供大量测试用力的并发执行能力，使得我们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执行更多的测试用力。第四，提供测试用力的版本控制机制，使得测试执行的时候可以根据实际被测系统的软件版本自动选择对应的测试用力版本。第五，提供友好的用户界面，便于测试的统一管理、执行和结果展示。第六，提供了与 CICD 流水线的统一集成机制，从而可以很方便的在 CICD 流水线中发起测试调用。以此类推，如果你想要设计出高效的测试基础架构，就必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对于使用者而言，测试基础架构的透明性，也就是说测试基础架构的使用者无需知道测试基础架构的内部设计细节，只要知道如何使用就行。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和你探讨的 Selenium Grid 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实际使用 Selenium Grid 时，你只需要知道 Hub 的地址以及测试用力对操作系统和浏览器的要求就可以，而无需关注 Selenium Grid 到底有哪些 Node 以及各个 Node 又是如何维护的技术细节。对维护者而言，测试基础架构的易维护性，对于一些大型的测试而言，你需要维护的测试执行机的数量会相当大。比如 Selenium 的 Node 的数量达到成百上千台后，如果遇到 WebDriver 升级， 浏览器升级、病毒软件升级的情况时，如何高效地管理数量庞大的测试执行机将成为一个大挑战。所以早期基于物理机和虚拟机时，这个执行机的管理问题就非常严重，但是出现了基于 Dock 的方案之后，这些问题都因为 Dock 容器的技术优势而被轻松解决了。对大量测试用例的执行而言，测试基础架构执行能力的可扩展性，这里的可扩展性指的是测试执行集群的规模可以随着测试用例的数量自动扩容或者收缩。以 Selenium Grid 为例，可扩展性就是 Node 数量和类型可以根据测试用例的数量和类型进行自动调整。这里建议你先记住这个概念，我还会在专栏的后续文章中详细展开。随着移动 APP 的普及，测试基础架构中测试执行机需要支持移动终端设备和模拟器的测试执行。目前很多的商业云测试平台已经可以支持各种手机终端的测试执行了。其实后台实现基本都是采用的 APN 加 OpenSTF 加 Selenium Grid 的方案。很多中小企业因为技术水平以及研发成本的限制，一般直接使用这类商业解决方案。但是对大型企业来说，出于安全性和可控制性的考量，一般会选择自己搭建移动测试执行环境。理解了什么是测试执行环境后，我们再一起来看看测试基础架构的设计吧。但是这里我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会以目前业界的最佳时间为例和你讨论应该如何设计测试基础架构。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做虽然看似可以简单粗暴地解决实际问题，但是这中间涉及到的琐碎问题将会淹没测试基础架构设计的主线，反而会让你更加困惑为什么我要这么做而不能那么做。因此本着知其所以然的原则，我还是会以遇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的思路，由浅入深的从最早期的测试基础架构说起，带你一起去经历一次测试基础架构设计思路的演进。在我看来，这样的思路才是深入理解一门技术的有效途径，也希望你可以借此将测试基础架构的关键问题吃得更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早期的测试基础架构是什么样子的。早期的测试基础架构会将测试用例存储在代码仓库中，然后是用 Jenkins Job 来铺代码并完成测试的发起工作。我在这里放置了一张图片，用于展示早期的测试基础架构，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在这种架构下，自动化测试用例的开发和执行流程是按照以下步骤执行的。第一，自动化测试开发人员在本地机器开发和调试测试用例。这种开发和调试过程通常是在测试开发人员自己的工作电脑上进行，也就是说他们在开发完测试用例后会在本机执行测试用例。这些测试用例会在本机打开指定的浏览器并访问被测网站的 URL， 然后发起业务操作完成自动化测试。第二，将开发的测试用例代码 push 到代码仓库。如果自动化测试脚本在测试开发人员本地的电脑上顺利执行完成，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将测试用例的代码 push 到代码仓库，至此标志着自动化测试用例的开发工作已经完成。第三，在 Jenkins 中建立一个 job 用于发起测试的执行。这个 Jenkins job 的主要工作是先从测试用例代码仓库中 pull 测试用例代码并发起构建操作，然后在远端或者本地固定的测试执行机上发起测试用例的执行。这个 Jenkins job 通常会将一些会发生变化的参数作为 job 本身的输入参数，比如远端或者本地的测试执行机的 IP 地址或者名字，再比如被测系统有多套环境需要指定被测系统的具体名字等。这种测试架构对于测试用例数量不多、被测系统软件版本不太复杂的场景的测试需求基本都可以满足，但在实际使用中你总会感觉哪里不太方便。比如每次通过 Jenkins Job 发起测试时，你都需要填写测试用例需要在哪台测试执行机上执行，而此时这台测试执行机是否处于可用状态、是否正在被其他测试用例占用都是不可知的。那么你就需要在测试发起前进行人为确认，或者开发一个执行机器人环境检查的脚本帮你确认，并且当远端测试执行机的 IP 或者名字有变化时，或者当远端测试机的数量有变化时， 你都需要提前获知这些信息。所以这些局限性也就决定了这种架构只能适用于小项目团队。说到这里，你可能已经想到了，不是有 Selenium Grid 吗？我完全可以用 Selenium Grid 代替固定的测试执行机。没错，这就是测试基础架构的第一次的重大演进，也因此形成了目前已经被广泛使用的经典测试基础架构。用 Selenium Grid 代替早期测试基础架构中的远端或者本地固定的测试执行机，就形成了经典的测试基础架构。我在这里放置一张图片，用于展示经典的测试基础架构，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样在每次发起测试时，就不再需要指定具体的测试执行机了，只要提供固定的 Selenium Hub 的地址就行，而 Selenium Hub 就会帮助你选择合适的测试执行机。同时，由于 Selenium Grid 中 Node 的数量可以按序添加，所以整体的测试执行任务比较重视，你可以适当增加 Grid 中的 Node 数量。另外， Selenium 还支持测试用例的并发执行，可以有效缩短整体的测试执行时间。所以这种基于 Selenium Grid 的经典测试基础框架已经被大量企业广泛使用，但是随着测试用例数量的继续增加，传统的 Selenium Grid 方案在集群扩容、集群 Node 等维护方面遇到了瓶颈。同时， Jenkins Job 也因为测试用例的增加变得臃肿不堪，因此变革经典的测试基础架构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为此，业界考虑将 Selenium Grid 迁移到 Dock， 并且提供基于 Jenkins Job 管理的统一测试执行平台。这也是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要和你继续讨论的话题，拭目以待吧。接下来我总结了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从广义上讲，测试执行环境除了包括测试执行机以外，还包括测试执行机的维护、集群容量规划、测试发起的控制、测试用例的组织以及测试用例的版本控制等等。这也就是我要和你说的测试基础架构的定义。从定义上看，我们可以看出，在设计一种高效的测试基础架构，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第一，保证对使用者的透明性。第二，保证具备对维护者而言的易维护性。三，做到对大量测试用例并发执行时的可扩展性。四，兼顾移动 APP 对测试执行环境的要求。然后我以遇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的思路，和你分享了早期的测试基础架构向经典的测试基础架构的演进。这个演变可以归纳为用 Selenium Grid 代替早期测试基础架构中的远端或者本地固定的测试执行机器，打破了因为需要人为指定并维护测试计划而只能适用于小型测试项目的局限性，从而形成了已经被广泛使用的经典测试基础架构。而经典的测试基础架构在测试用例持续增长时，也会面临着注入集群扩容、 Jenkins Job 臃肿不堪的问题，于是据 Docker 的测试基础架构便应运而生了。最后我给你留下一个思考题，你所在的团队是否在使用 Selenium Grid？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你还遇到什么瓶颈，又是如何解决的呢？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